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又嚟到星期六嘅晚上吓，听过咗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啦，咁啊，直播室继续有我呢位嘉宾喺度啦。逢星期六呢个时间咧，都请嚟佢同我一齐倾下偈嘅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显通法师你好， 大家好。 咁啊，法师啊，上个礼拜咧，我自己咧即系好，我自己请个法师上嚟嘅时候咧，咁我谂住系啊，等啲听众可以知多啲啊，令到佢喺谂嘢角度各方面咧有多啲唔同嘅睇法，开心啲。 嗯。 但估唔到咧，原来我系最大嘅受益人，因為可能我近距離嘅，當我一閂麥嘅時候，法師唔係喎，頭先你咁樣講，即係我可以好直接咁樣將自己嘅感想同你去分享。但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你上個禮拜講嘅時候咧，我覺得特別你提到，其實點解我哋會咁執着？原來執着咧係有條老鬼喺度嘅， 係啊， 每一樣嘢都可以令到我哋執着， 係 啊， 即使原來你話喺 supermarket 買一個土啊，一啲好甜、好靚、好貴嘅土，可能喺個擺喺個貨架嘅時候咧，我就會知啊，哇幾靚喎，攞嚟睇下，哇好香、啊。咁我摆低咗，如果人整跌佢嘅话咧，我一啲都唔肉赤，都唔关我事。 系啊， 但如果我将呢啲土咧买咗，啱啱喺呢一个收银处，我俾完钱，但有人拱我，然后或者我啲土跌咗落地下咧，我就会好嬲，搞错啊！因为我唔可以俾翻嗰个 supermarket 噶嘛， 系啊，已经系你噶啦嘛。 系啦，原来其实我哋喺生活里边，其实有太多嘢咧，系叫做足受爱取有吓。 有咗你就执着，一执着咗你就会生起呢一个种子喺你嘅心里边，一生起个种子咧，你就 我就会好执着啦， 你就会有呢个老病死 嘅，系老病死。所以你发觉有好多嘢我哋都会，我哋见到佢，我哋鍾意，唔係淨係讲緊爱情㗎嘛，我哋见到我哋鍾意，我哋可能係跟住我哋摸下佢，而跟住我哋就想拥有佢攞返屋企，跟住我哋就原来嗰个有嘅心呢就会变得好執着。喺日常嘅生活里面，友情可以，亲情可以，爱情可以，买一样嘢都已经可以。所以我哋咁辛苦囉。咁你就成日都讲一样嘢，我哋要接受，即係其实人都系会有唔开心嘅时候嘅，即使有呢啲嘅執着嘅时候，其实系真系会出现，唔好諗住当佢呢啲唔开心嘅时候嚟嘅时候，我哋要推佢走或者抗拒佢，其实反而系可以接受佢 嘅。你其实要处理佢，你首先要接受佢嘅。 嗯， 你唔接受佢，你处理佢唔到咯。不过你头先讲个足受爱取有，个足受爱取有前面系有呢个无名缘行行缘识，行缘识嗰啲比较复杂啲嘅嘢，但最紧要就系前面第一个无名。无名就是你不明白不了解，因为你不明白不了解而引生对那些事情的執着啊，就是那个一你不明白而去執着的时候，一執着了你就不甩得身。 但为什么我会不明白的？我一路跟着这件事发展的，我为什么会不明白？ 那这个不明白是讲的其实是一些深层的不明白。 嗯， 譬如说你现在就明白了原来你的執着是这样生起的。 嗯， 咁其實譬如我再講俾你聽，其實個肚由頭到尾都係個肚嚟嘅。 嗯， 你唔使咁緊張佢，即係你如果明白個肚永遠都係個肚，根本上由頭到尾都唔係你嘅。咁、你從另外一個角度，根本上係個肚嚟咋嘛。咁你如果嗰個時候你有一種明白，即係打破咗呢個無明嘅時候，你明白所有嘢都係因緣嘅。你有因有緣，你咪有個肚囉，冇因冇緣，你咪冇個肚。 即使我畀咗錢都好。 係啦，畀咗錢都好，你係冇因冇緣，個肚就唔係你㗎啦。嗱好簡單，個肚就係咁。喂，男朋友女朋友都係啦，你花咗幾多心機去栽培呢個關係，喂，你有緣就有囉，你冇緣都係唔係你㗎。 嗯。 咁所以呢、這個就係由因緣而生嘅嘢呢，我哋系冇办法控制嘅，因为因缘系好多，同埋因缘系好多嘅时候，就一定唔稳定，一定唔稳定嘅时候，你就冇得去控制。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咩叫因缘好多？通常我哋学中文嘅时候睇到因缘，因缘咪即系爱情咯，我同我有因缘啊咁样。 嗱，因缘其实就系、是、咩嘢叫做有因缘？譬如你同你男朋友有因缘啦咁。咁其實嘅意思就係、是、你同佢之前有過啲唔知乜拉楞，種咗啲唔知咩種子，而家一眼見就即刻他著。咁點解會同呢個他著唔同嗰個他著呢？係你之前同佢有嗰啲因緣，有啲拉楞，咁而家因緣一出咗呢，佢就會即刻他著，就好似即刻開花結果。 所以啲人話係即係有觸電嘅感覺啦，對，可能阿B 係冇嘅，阿 C 係有嘅咁樣。係 啊， 就係因為個因緣嘅關係。係 啦 係 啦，咁嗰個因緣其實就有兩個含義嘅因緣。因緣嗰個因咧，就由前嗰件事就引生呢件事。 你前同佢有嗰啲唔知咩嘢嘅拉楞，咁而家一见返佢就好似即刻塌返咗。咁呢个系嗰个因，咁嗰啲缘呢就系嗰啲 supporting condition， 嗰啲即辅助条件啊。咁你辅助条件呢就支持嗰、那个嗰啲条件出现，譬如话嗰个因就系譬如系粒种子，苹果种子就系引生苹果嘅，好清楚。但苹果种子唔会开花结果嘅，一定要有泥土、水分、阳光，成扎嘢呢个苹果先至用要时间。咁呢个苹果先至会开花结果。咁所以因缘嘅意思就系要有因啦，有种子啦，有辅助条件啦，泥土、水分嗰扎，一个缘啦。咁譬如话我已经系有个因又好，泥土、水分又好，乜嘢都好，忽然间打风打冧你棵树，咁你都系冇咗，即系打风都系因缘嘅一部分啊嘛。咁所以因缘条件嘅嘢就系千流变化好多嘢，因为你有啲嘢，譬如话你自己一个因嘅因缘咧，你自己同处理你自己咧就容易，因为你嘅因缘系狭窄。 睇我自己啫，都 系你治你自己。 系我搞掂我个心里边点处理嗰个睇法就 OK 啦。 但你一加多个人，你变咗两个人先至开心嘅咧，咁你又加多咗另外一个复杂嘅嘢噶咯。如果嗰个人系好唔稳定、好花心嘅，咁你就更加风险高咯。系咪？你买只五毫仔同买只唔知咩涡轮差好远噶嘛？ 系系，唔成正比嘅。 唔成正比系，咁所以你。呢啲嘢係你買落去嘅時候，你嗰、那個嗰啲因緣條件唔同嘅時候，你一買咗佢啲因緣條件唔穩定咧，你個嗰、那個幸福嘅即係條件咧就又不穩定。 係，但我覺得如果你話不聽無明，背後就係講因緣咯，係咪啊？ 你係唔明白因緣。 係。无明就系、是、讲、就是、我不明白因缘。 你不明白因缘， 咁我明白咗咪即系唔会再有无明嘅问题咯。 明白同做到系差少少嘅。嗱，你明白了解到，至少你譬如话你而家唔明白，你而家明白咗啦，咁至少已经系爽咗，或者了解咗点解我咁痛苦啊？嗱，你了解咗同即系好似解你知道食烟仔引生 cancer 咁你还要食噶嘛，系咪？咁你要有一排要先系戒到佢噶嘛，好多方法噶嘛。你知道原来你因为你无名执着咗嗰啲土，但你跌咗你都系心痛噶嘛，系嘛？咁所以呢个就系你有一个从无名系深层次上边去解除呢个无名，你先至灭咗个无名灭咧，你先至嗰啲爱取啊嗰啲咁嘅嘢灭，你嗰阵时候先至会得到真正嘅。解脱同埋自在。 其实当头先阿法师你咁样讲咧，我就会谂下，啊，其实都好容易啫。假设即系你头先咁讲嘅话，我就所有嘢，譬如我同一个人一齐又好，或者我买一个土都好，假设到最后我唔能够将个土熟落食落口嘅，或者佢有啲变质嘅，或者另一个人同我嘅关系佢系唔可以好似我最初所预期嘅，咁就系个姻缘唔到，或者佢姻缘已经完咗啦，已经都系已经玩完咗啦，咁我咪拜拜咯。咁系我未能够处理就系我唔开心嘅啫，但我明白。咗呢个道理，唉，都系因缘嚟嘅啫，咁即系呢个变成咗我一个生活嘅态度，咁系咪会简单啲啊？你 一定会简单啲，就系首先我哋从呢个肢解上、理论上去明白咗啲嘢。你明白咗之后啦，你仲要去学习、去坚持、去将自己内心深层嗰啲执着咧，去慢慢化解。咁你化解咗嘅时候，你就真正得到解脱啦。 喺你见咁多个学生啦，喺咁多嘅即系你嘅徒弟底下咧，有边个你觉得系做得好好噶？ 咁都有啲人嘅， 因为点解我咁样问咧？即系我喺度谂啊，其实要明白呢个道理系好一件好容易嘅事，但系真系即系做到同明白系完全系两样嘢啦。 刘先生唔使做到嘅，唔使做到100% 嘅。你做到10%，你生命已经自在10%。 应该翻嚟好想问下法师，既然咁容易理解呢个道理，点解我哋连10%都做唔到嘅？点解？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远芬， 其实晓法师，我觉得自己好似懒醒咁样，但我真系真心嘅明白嘅，即系当你同我讲你个土嘅故事，讲男女之间嘅故事，讲人同人之间嘅故事，你话只要你明白咗嗰个道理，就系、是、一个叫做姻缘嘅关 系。 如果你话有因，就是、可能我之前同佢有一啲嘅千丝万缕嘅关系。如果用人吓一个情侣咁去做一个比喻，咁我哋所以一见到嘅时候，我哋咪互相中意咯。我哋嗰种即系嗰种千丝万缕，令你自己根本就系停唔到来。 嚟就已經接受咗，係咪 ？OK， 咁跟住你話俾我聽，原來我哋唔能夠最終喺埋一齊，就係、是、因為個緣好多因緣，我哋唔能夠和合得到啦。係 啊， 到最後咁我明喎，咁但係咁、啊、但係我喺度諗下，其實如果你話即係你做咗10% 都已經好好啦，點解呢條道理咁容易明，做10% 係咁難嘅咧？ 其實就係、是、佛教講兩樣嘢嘅啫，即係基本上最關鍵兩樣，第一就係頭先因緣，第二講心啊。 嗯， 就是、我哋雖然明白因緣。但是内心那份的執著啊，那份的痴缠呢，就是刚才所说你种了个种子下去。 嗯，个有字。 个有呢，一有了呢你就不甩得身啊。 嗯。 那你这个就是我们人那种啊情绪那个整个运作就是这样。 嗯。 那所以是我们希望要怎样去明白了了解了怎样去处理这个知道而做不到，亦都系好多时怪人哋有冇搞错啊？咁简单嘢你做唔到、嗯，或者你咁样做执住就抵你死啦，系咪？咁呢啲就系嚟自乜嘢咧？就系、是、我哋明白了解之后，好多时咧就系、是、嚟自好多嘅唔体谅。 嗯， 或者亦都系要好似咁讲，譬如话你我知道啦，要放下啦，但你偏偏唔放下。 系， 咁喺嗰阵时候，其实你要明白人系有弱点嘅。 嗯， 人嘅弱点就嚟自三样嘢。贪嗔痴， 嗯， 你贪嗔痴系点生嘅咧？ 嗯， 贪嗔痴就由呢个我执生啊， 系 有我嘅土， 嗯， 吓、啊、你诋毁我，你嗰啲嘢损害我， 嗯， 咁有贪同埋嗔背后就系有呢个愚痴，即系嗰个无明， 嗯， 咁无明就唔明白因缘，唔明白因缘最核心嘅一个唔明咧，就系、是、唔明白根本上啲嘢。冇我嘅，冇一样嘢根本上系你嘅。咁、 嗯、 你唔明白冇一样嘢系你嘅时候，你就生起呢个我执。呢、這个我执就系执咩咧？其实头先话你执个肚啊，执个男朋友，执个女朋友，执咗五毛仔啊。其实执得最交关嘅，一定就系你自己。 嗯， 你自己嘅身体，你自己嘅感受，你自己嘅思想，你自己嘅身份。 嗯， 呢啲嘢我哋唔会懂得去明白。我其实都是原生原灭，你听过照见五蕴皆空啦，释、 嗯、 心经里面嗰句啦。咁、五蕴系咩呢？五蕴就系我咯。咁、所以你要真系要放到放得下啲，其实就要对嗰个自我，对嗰个五蕴嗰个无常变迁，要去放下， 嗯、 明白佢嗰种无常不稳定嗰种原生原灭嗰种不稳定嘅状态，你先至可以放得下。不过， 嗯， 我讲完你都做唔到嘅。咁你讲完你未做唔到嘅时候呢、其实最先要去点样去处理呢啲嘢呢，其实呢我觉得呢就係、是、我自己就比较要求冇咁高。 嗯， 我其实空师啊见到你真係好爽啊，你即係差唔多成个啊，你即係好似成个圣人咁。我话第一个话空师唔系一个圣人，空师系一个好求其，同埋一个仲有好多贪嗔痴嘅人。 嗯， 咁但系我系咪一个唔开心嘅人咧？我基本上系 OK 嘅。 嗯， 咁我其实点解咧？其实我体谅我自己。 嗯， 人系要体谅自己嘅。我学咗佛，我出咗家，咁呢个系咩咧？呢个系一个理想同埋愿望啊。 嗯，呢个理想同埋愿望。 我想去做好佢、 嗯。 我想去做到佛陀对一个出家人嘅要求、 嗯。 或者做到我想学到照见五蕴皆空。咁但我知道要做，但我未做到嘛。我而家系咩？我而家系学佛啊嘛。 嗯、 我而家唔系佛啊嘛。我有一个学习嘅过程啊嘛。咁但系如果咁你都做唔到就做咁。我做唔到都唔试下去做，我将来就更加做唔到。 嗯， 咁喺我学习嘅过程之中，其实系要体谅自己本嚟嘅不足嘅。 嗯，咁但我好想话啦，其实当你经常都系咁体谅自己，我哋都一样，好简单一样嘢。我自己咧都系一个健身教练啦。 嗯， 咁我见到我好多学生啦，佢成日都同我讲，咁唔通你想我唔食咩？咁我已经咧食得咁少啦，咁样，咁我就话啦，咁你成日都咁爱锡、咁体谅自己，难怪你减唔到肥啦，咁样，系咪同一个道理咧？ 似似地，但系我哋就唔会话你系好同埋唔好嘅。 嗯， 我师父有句说话就系、是，唉，你哋咧。做啲唔做啲啦。 嗯，係，我记得你有一次係讲做啲唔做啲。 你做中度嘛。 嗯。 即係我哋唉体谅自己，唔係即係我可以走去即係杀毒人网走去搞一轮呢。咁当然都唔得啦。 嗯。 但至少我对住我自己嘅 行為舉止有少少要求， 嗯， 咁同埋我知道我個方向去邊，咁我都要努力去做，咁啊，譬如你嗰啲學生要減肥，咁你又去縱壞自己，喂，你以前食三碗飯嘅，喂，你而家都碗半好啦， 嗯，仲食三碗， 仲三碗，咁，嗯，你續三碗就咪嚟揾我啦，係，嗯，咪？咁所以你應該都對自己要有一個少少嘅推動， 係， 嗯，我三碗而家兩碗好啦啩，嗯，已經好好啦，係咪啊？ 都做啲唔做啲啦， 做啲唔做啲，做得多啲咪做多啲， 就會得到個機所謂嘅結果會多啲啦。 係啊，因為你有一個，嗯，首先你有一個中度，你慢慢行嘅， 嗯， 你唔可以一下子就砰乜嘢搞掂，係做唔搞掂噶嘛。咁， 嗯， 所以人係應該對個客觀環境有一個深入的評價， 嗯， 評價了之後知道自己的能力，即是什麼我現在覺得其實一句新的現在很興的說話就是這個可持續發展即是 sustainability， okay， 這個可持續發展就是你做，嗯，你去舉重啊，你去減肥啊，喂，可不可以持續先，嗯，即是你說 你覺得好 看，啊，你說，啊， 你不吃你原來跟著就是說我撇脫這個月呢都是用地獄式的啦，咁但係跟住呢個月之後你咩都冇曬啦， 係啊，砰砰， 一啲都冇興趣， 冇用啊，係咪？咁，嗯，你好辛苦，你唔會做到噶嘛。咁譬如話啊，我有空師，我做空師做聖人一兩個禮拜 OK 喎，呢幾十年都要一個聖人，我自己真係好慚愧啦，我真係唔得啦，因為有啲位你會軟弱啊，有啲你病起上嚟啊，或者有啲環境你真係會冧噶嘛。咁， 嗯， 你喺嗰度喺你軟弱過程之中，你有對自己有少少嘅了解， 嗯， 有自知之明。咁你會可能褪返轉頭少少，繼而好似啲股票狗希望反覆向上嘛。咁， 嗯， 所以其實人係對自己嗰個能力要有一個了解，繼而一個長遠嘅反覆向上，體諒自己嘅困難，體諒自己嘅不足，同埋知道自己嘅目標。咁繼而慢慢慢慢上呢，你先至可以可持續地去達至到一個更高層次。 嗯，其實頭先你一路講嘅時候呢，即係我喺度諗就係話，我哋一下子我哋成日都會講一樣嘢，啊，好多時候譬如好簡單，你好多時候都會開好多嘅講座啦，咁好多信眾可能會嚟聽啦，但我見到啲朋友聽完又聽，聽完又聽，聽完又聽，咁都聽9960次啦，理論上啊，空師你所講嘅嘢唔會差太遠嘅啫， 差唔幾嘅啫， 係啊，但係點次次都要嚟聽嘅咧？就係佢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我哋會唔記得嘅咯。或者當我聽完之後咧，我個動力好似會強啲咁樣。 咁啊，梗係啦，有人提下你，有人講下咧，咁你好似即係忽然間又幫你沖下涼啊，洗下手， 洗滴一下。 咁所以人係需要一啲互相鼓勵支持，好似頭先你話去到一啲位都冇得喐啦，嗰陣時係點咧？就揾啲人去幫下你、提點你啊、支持下你啊。 嗯。 咁不過我就覺得啲人而家就覺得去聽經、聽書，咁聽完經、聽完書就好似覺得 生活好如常， 已經好似修行咗啦咁。 嗯。 其實真正嘅修行係你要對你自己聽完之後，我哋講叫聞思修嘛，聞就你首先聽咗你明白，跟住你個心要去反思，將人哋嗰啲嘢、佛陀嗰啲嘢變為你自己嘅嘢。咁，你點樣先變到呢？就係，呢個心裏面反思嗰啲道理，深入去細著論下佢。如果我哋就叫你做下功課、寫下文、剔下 notes， 繼而最好就講翻俾人聽。咁你咁嘅時候呢，你就將嗰啲道理慢慢喺個腦裏面轉轉嚟轉去，轉咗冇幾耐呢，嗰啲道理就成為變咗你嘅。 不過一間返嚟呢，我想同阿法師傾下呢，其實我哋講人都係好叻㗎，我哋講俾人聽都得㗎。 OK 㗎。 係，但係好多時候自己收就收唔掂㗎喎。咁， 啊， 所以你話即係我哋對自己其實都幾自卑㗎。你都講得啱㗎，其實好多人都係做啲唔做啲， 啊。 但係對人嘅鞭撻就好強囉。咁， 嗯， 當然我哋一路都講緊就係話，其實我哋點解會喺呢個時間會請阿顯翁法師同你傾下偈，我哋都好希望得到快樂囉。即係我希望喺啲聽眾一路聽我哋做節目嘅時候，都覺得原來快樂唔係離自己太遠，知道有唔開心嘅時候，但係總會有一日會快樂啦。咁樣翻嚟繼續講下，我哋可以鞭撻人哋點解鞭撻得咁勁，但係自己就對自己好似好慈悲嘅。 健康地球人， 主持劉遠芬。 好啦嘛，聽過新聞同埋天氣之後啦，繼續同阿顯翁法師我哋一齊傾下偈啦。咁啊，當然法師頭先我即係一路聽你講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好明白啦。我哋其實做人好軟弱嘅，講真 嚇， 即係 好多道理啦。你话无名，原来知道呢个无名，其实要解决佢嘅话咧，个道理我哋系知噶吓。即、就是、你明白咗因缘吓、啊，其实即系缘生缘灭啦。呢个世界都会有呢啲咁嘅经常会发生嘅事。如果离开咗你嘅，咪真系缘灭咗咯。可能已经过去啦，咁咪放低啦、但我哋往往就系因为咁样而做唔到，觉得好辛苦，辛苦几十年嘅人大有人在啦。咁咁、另一方面，你就会讲就系话，其实当我哋会了解自己，有时我哋做唔到，亦都系一种。根本是很经常会发生的事。如果你给自己多些慈悲的话，其实会好过很多。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就是经常给自己很慈悲，对自己很慈悲。但我们鞭挞人很厉害，你不是说的，当我们很多时候你都听看到你那些学生又好，或者你一些就是徒弟他来听你讲这个讲座的时候，次次都来听的。因为文思修嘛，你说修完之后呢，基本上你知道了，跟着思考再去收集去研习啦，那最好就讲给别人听。但是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呢，那个力度好大噶，咁、但我就可以谂下，其实我哋会往往要求人，就觉得人哋应该做到，但自己做唔到咧，其实可以理解嘅都。 其实自己做唔做到，即系睇一样样嘢啦，系咪、其实我相信个关键嘅问题，其实就唔系你自己做唔做到，而系你有几想做。即系譬如话喺人生，你譬如你而家你头先话你以前190磅，依家130磅啊嘛。咁其实我相信你由190磅变到130磅，我相信其实系一个艰苦嘅历程嚟嘅。 系 咁但系呢个艰苦嘅历程之中咧，你系选择咗去做嘅。咁嗱，呢个选择嘅过程其实系有，我相信有好多嘢嘅，即系我估啦吓。咁你梗系最初觉得，喂，我唔掂喎，咁啊落190磅，即系医生又觉得我点，或者我又唔 fit，或者又觉得我唔靓，乜乜乜，好多嘢嘅。咁喺呢个过程之中，你忽然间唔知觉得。喂，我真系要变啊！咁，咁呢个我哋叫做发心。你到底要的起心肝啊？人其实你唔的起心肝，你嘅动力唔系嚟自你嘅内心咧，你唔会有大成就啊！喺人生你要做到啲乜嘢嘢？减肥又好，发达又好，你考试读书又好，你到头嚟，你若果要有成就咧，你到底都喺个心底里边。呢样嘢我一定要做。咁你呢一个发心系你自己搞到佢出嚟咧，你喺生命先至有成功同埋有过瘾啊。 系， 点解我讲有过瘾咧？我见而家有啲年轻人咧，佢话食啊好啦，唔食啊都好啦，即系一种 食唔食啊，老友。 唉，唔好咁烦啦你。 系，唔好咁烦。 咁其实佢。根本上对生命冇咗动力，冇咗兴趣。当你冇动力、冇兴趣、冇目标嘅时候咧，你一定唔会觉得过瘾嘅。因为过瘾嘅嘢系点样嚟咧？点解啲人晒到咁死咧，走嚟踢波咁晒到窿晒，咁又跌到伤晒，都去打波咧？冇乜嘢，佢中意啫嘛。 系，你觉得好啱啊？你系中意咯， 你中意你就会去做。咁做嘅时候辛唔辛苦咧？辛苦，但系过唔过瘾咧？过瘾。 即系你咁样讲，咪好似嗰啲人成日都讲一样嘢。最初嗰个男人去追个女人嘅时候咧，佢住喺天水围，但个女士咧可能住喺呢一个筲箕湾咁。但唔知点解之后咗，佢都真系可以去到佢门口度等佢一齐翻工。 系啊，爱情嘅力量好劲噶。 但系因为佢过瘾咯，觉得好开心啊，嗰种开心，但系冇嘢可以代替。 嗱，咁就系因为你。对人生有目标，咁对譬如话你追唔到都好啦，譬如我觉得你譬如你打，你譬如你减肥，你减唔到都好啦，你都有去试过，你譬如你试咗3个月，你都系弹翻上去，你唔得嘅，但系你继续坚持落去咧，你坚持下，坚持下咧，你就会慢慢有呢个咁样嘅因坚持而成功嘅机会。你一定有，你 好同意， 你一坚持而成功了之后，你先觉得，哎呀，我得啦。阿妈，我得咗啊！咁呢阿妈，我得咗呢个心咧，系俾到你自信心嘅。一个人点样冇自信心咧？一试下唔得，放弃，唔得，放弃。咁你梗系觉得你自己唔得啦。而家啲小朋友啦，我要学绑鞋带啊！你咁衰，唔好绑啦，阿妈帮你绑。咁啲小朋友冇机会去尝试，冇机会去失败，冇机会跌倒，就唔识企翻起身。佢唔识企翻起身。佢就冇自信心，咁所以人係要去发心，去尝试，去失败，继而失败之中企返起身，你先至有自信心。自信心喺边度嚟？自信心喺失败里面 而去成功。 嗯， 如果樣樣嘢都順風順水，乜嘢都幫你，你都唔知道你自己得唔得嘅，你覺得啲嘢奉旨嘅。 嗯， 咁所以其實你話要改變自己，首先你要去有呢個發心， 要有發心，要自己肯決嗱決定真係做嘅， 發心去做。 嗯， 做咗之後，你要去預備有失敗，預備有困難，以後去痛苦。喺呢個艱難同埋痛苦之中，你一定要學得。要坚持。 嗯，其实头先当阿法师你咁讲，我就会谂我哋喺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听众，佢哋你问佢哋系，你咪讲过嘅，你话啊，如果问啲人你开唔开心啊咁，好多人都唔开心噶。佢哋想唔想开心？想。佢哋都想唔想发心开心？想。但系都觉得系都唔够，都唔多嘢系令佢开心噶。 其实讲到尾，而家好多专家都知道噶啦，开唔开心系一个选择嚟。 嗯， 有一个研究就话。一个人的开不开心呢，有应该讲是 50% 是先天的。 嗯，即是这个是先天性格的。 先天性格。即有些人坑出来就成日很开心。即是他惯了是开心的。即是 很乐观的。 很乐观的。一生出来有几个，如果你看这些 7%, 有些是乐观的。 嗯， 即是基因决定了我们大概 50%。 是。 那还有 50% 嘛。 嗯。 那 50% 里面有 10% 呢就是客观条件。即是环境好唔好、 嗯、 即是你阿爸有冇钱啊，你自己聪唔聪明啊，你有冇即係中六合彩啊嗰啲咁样嘢。10% 嘅就原来。 嗯。 客观环境系 10%。咁50加10仲有40。 嗯。 仲有个40系咩嚟呢，你嘅心态。你嘅心态。 嗯。 你嘅朋友。咁其实如果你嗰40%，咦我个心态好啲咁咪好啲囉。其实你而家见到好多时啲有啊中咗喺外面好多中咗六合彩，喂年龄之后你就冇 破产啊。 破产或者唔破产都系你冇咗种开心。 系冇开心。嗯、 你又唔好彩打跛一隻脚、 嗯、 都系几个月之后你就回复返你之前嗰个情绪。 嗯， 结婚呢年龄咁你跟住又会。 同普通人冇乜分别啦。最初我啲开心冇晒。 冇啦冇。 自一份自返头家啦，好开心啊咁。点解咁。 之后年龄又冇。 係年龄已经长啦法师。 係咪咁所以其实就话到头嚟，我哋讲係开唔开心其实是一个选择嚟。 嗯。 其实嗰啲头先你话嗰啲啊无名啊嗰啲咁嘅嘢，其实你开始要学下我点样去睇人生。 嗯、 我有生命里面有咁多样嘢，其实点样开始去开心呢，其实我觉得啲好简单嘅方法就係、是、你喺啲细嘅嘢里面去着手。 嗯， 因为开心同唔开心唔可以共存嘅。 开心同埋唔开心係唔可以共存。即係有开心就唔会有唔开心嘅情况。 係啦，有唔开心你就唔会有开心。 係 咁、嗯、所以你最简单呢就搵啲细细嘅嘢开心。譬如哇有杯暖暖地嘅茶喎。啊呢杯茶几好味啊。 嗯， 你叹杯茶都几爽㗎喎，你明唔明啊，咁你话行出街望到啲嘢啊，今日个天真係几好啊，啲风已经冇咁热喎，凉凉地都唔错啊，啊慢慢散步都唔错。咁、 嗯、 你喺呢啲咁嘅细嘅嘢，你唔好要求香港冇咗政治争拗啊，呢啲嘢唔道理话事。咁但你可以睇下啲花几靓啊，或者我今日啊我今日哎今日抹咗靓佛台，抹到张佛台靓靓，买咗几支花插喺度，哎好开心，原来好靓我张佛台。 嗯。 咁你就喺呢啲咁嘅你可以控制嘅小事情里面去尋找开心。或者你今日出落街见到几个人同你讲早晨，你同我关佢讲床，佢同我卿有讲有笑，好开心喎、 嗯。 咁、 嗯、 我嗰日同去宝莲寺讲开事，一班老人家个个都老人家上嚟听我讲开事，佢哋听得好开心喎。我见到佢哋听得咁开心，我咪又开心喎。咁、 嗯、 所以呢啲嘢其实你唔好要求整个世界都冇晒争拗，你唔好要求日日都好天、嗯、你唔好要求你一买亲只五毛仔就起一沽佢就跌，係唔可能的。咁你喺啲小嘅嘢上面、 嗯、 哎我今日炒呢个豆豉炒苦瓜好好味喎、 嗯、 啊即呢个姜蓉蒸鲜粥嘩正、 嗯、 啊送啲捞啲豉油捞豉油鲜粥都白饭好好味。 嗯， 咁你都可以爽一轮啊嘛。 但会唔会太阿 Q 㗎咁样諗嘢嘅时候好似好傻瓜，咩都开心咁样，咁细嘅时候有咩咁开心都值得。 问题係你觉得你嘅开心对于你嚟讲重唔重要。 嗯， 你如果觉得你开心来讲你多你重要的，你就去开心。不过很多时候有人说啊，没什么痛苦，没什么忧伤， 怎去创作啊，咁、 嗯、 你就唔好学呢套啦。 冇乜痛苦冇乜哀伤怎做创作嗬，定得不开心。啲劇都唔方好得去邊。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話要寫啲咩，喂我哋全世界啦，唔好講中國，全世界嘅最美麗嘅愛情故事、嗯、後來冚唪唥都死曬。 係最轟動㗎。 咩羅密歐與朱麗葉啊，梁山伯與祝英台啊，鐵達尼號、啊。 係啱啱想講嘅係鐵達尼號囉。 個個都死曬㗎嘛。咁、嗯、死曬之後就係美愛情去到最高峰，為對方而死嗰陣時候，咁、 嗯、 就唔好俾你睇睇落去啦。完啦。咁你就 就係、是、最轟烈嘅 最轟烈啦。咁、嗯、所以呢啲你話要創作啊，要感動啊，咁其實生命有啲唔開心係其實 OK 㗎喎、啊。 嗯。 不過你唔好俾佢咁英文叫 overwhelm 咗你，即係就 操控咗你 生命。操控咗你生命，咁、嗯、你有啲情緒其實係 OK 㗎生命。 不過頭先我覺得呢，你講緊就係話、哦、但我鍾意你呢個講法喎、啊、有乜不易嘅茶呢好開心喎、啊。咁我記得有一次我都同人去講嗰日我點點喺個司坐車嘅時候，個司機呢我同佢講早晨，佢講早晨我都幾開心喎、啊、咁開心啫。佢唔應該講早晨嘅咩㗎你覺得。嗱應間我就想阿法師講下。其實好得意㗎，有啲人睇一啲嘢呢下下都會睇到開心㗎。但有啲人睇啲嘢呢永遠都睇唔到開心，只係睇到唔開心嘅部分㗎。 健康地球人。 主持劉遠芬。 其實講真啦，就好似我咁啦，有機會同阿法師傾下偈都幾開心喎。 OK 噶， 都係 OK 噶嚇。尤其是當你講嘅時候，嚇你講一啲好生活嘅點滴咧、 嗯， 你咁樣講亦都提翻起我自己就係、是，其實要感激你今日能夠坐喺呢個地方。其實你有杯茶飲下，唔好話就係講茶啦。今日你咪坐喺度都舒服服啊，有個凳俾挨下，又同人哋開開心傾下偈咁，都係一個幾難忘嘅時候喎。 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我 OK 啊，但係有時我哋同一啲身邊嘅朋友傾偈，或者我自己都見唔少咧，咩、嗯、都睇唔到快樂嘅。講真，咩都係覺得有咩唔開心啫？究竟係 呢個係習慣嚟嘅，咁所以我頭先話，你開唔開心係一個選擇，係要學習嘅、 嗯。 你如果覺得你頭先你話你嗰次話我肥啲冇乜所謂，就咁有佢肥咯、 嗯。 你可以選擇有佢肥噶嘛，冇人捉住你啦。喺香港自由社會嚟噶嘛，開唔開心其實你係覺得。我覺得我苦夠未？ 嗯， 其實我好多時都見到有啲人，你睇住佢個樣，佢要執著堅持，人哋對佢唔住，咁繼而佢喺度不斷去哀傷或者不斷去憤怒。 嗯， 咁佢人哋問我有乜方法啊？公司我冇乜方法喎，等一陣啦，等佢苦夠先啦。 嗯， 等佢苦到話我唔苦啦，你先至要可以幫到佢嘅。 嗯， 你冇辦法，呢個係因為自由社會，人哋選擇去痛苦。你就又等佢痛苦啦。 好民主，我覺得你呢個講法。 你冇啊，你冇辦法。你要選擇去痛苦嘅時候，咁、嗯、人哋話點啊？我話冇啊，你等咧，等到佢有一日心情平和啲， 嗯， 或者佢有一條苦到喺度喊到冇命，咁你再問下佢，喂， 夠未啊？ 你夠未啊？ 嗯， 我睇你話我唔想再苦啦。 嗯， 我話你唔該苦啊，你可能要變喎、啊。佢可能系要变，听到个变字佢可能惊。 嗯， 佢话系变，系啊，你如果想唔苦，你要变，同埋要的起心肝。 嗯， 如果个人唔肯变，佢坚持要执着一个睇法，坚持执着嬲一个人。 嗯， 你冇佢苦噶喎，你系只要喺睇某一个位。 嗯， 佢平静咗啦，或者佢好苦啦。 嗯， 你喺嗰阵时候系，喂，我睇你都唔好咁苦啦。值唔值啊？ 嗯， 咁你喺嗰阵时候，你先至同佢讲，不如你变下啦。 但我好想问下法师咧，头先你讲就系等佢苦够先啦。但我都喺度谂下，有时我见到身边有啲朋友咧，佢都系睇所有嘢都系好负面嘅。 嗯， 其实反而佢会觉得咁关我咩事啫？你话佢，其实我都唔够胆讲，佢究竟觉唔觉得自己苦，我唔知道。不过我见到佢身边嘅人，佢嘅屋企人好苦咯。 是啊，咁佢呢啲就係佢睇唔睇量到，或者睇唔睇到佢自己嘅痛苦，或者佢自己嘅情绪令到身边嘅人痛苦囉。其实真係带出我哋第二嗰个题目就係慈悲啊。 嗯， 其实慈悲你唔单止要对你身边嘅人慈悲，你都要对自己慈悲。慈悲就係人哋对你唔住，咁你已经苦㗎啦。 嗯， 你可唔可以慈悲一下自己，唔好等自己咁痛苦啊。 嗯， 痛苦根本上是不健康的。咁所以其实慈悲即是慈悲即是咩，希望人哋能够离开痛苦，希望人哋得到安乐。 嗯。 咁你喺呢个不如你俾你自己开心一下啦。你真係要睇 體諒下自己，體諒嘅意思其實你真係要愛惜下自己，唔好因為人哋嘅不足，或者因為某件事，或者你自己嘅不足啊。我以前有一個徒弟，佢因為佢爸爸往生嘅時候佢唔在場，佢怪責佢自己，怪責咗好多年。咁冇㗎喎，佢唔係想佢爸爸，即係佢成日睇住佢爸爸跟住佢爸爸，但佢爸爸就忽然間佢去咗 party 嘅時候佢爸爸就死咗。咁其實真係唔關你事㗎，有啲人死嘅時候係選擇冇人喺身邊而嗰陣時就死㗎喎。 冇 錯 冇錯。佢就唔想你睇到。 佢就唔想睇，想唔想你傷心，或者佢，或者你喺度嘅時候佢唔捨得你。 係呀係。 咁所以你其實要體諒下，其實要慈悲下自己啦。你咁多年啦。點解仲要懷疑怪責自己留返一個咁樣嘅十字架喺個心裏面呢？係咪？咁所以人係要慈悲自己，體諒自己，容許自己開心少。 但有時我會諗啦，其實我哋覺得佢唔開心啫。但我亦都聽過一啲人嘅講法，就係當我成日都要咁去體諒別人嘅時候咧，辛苦喎。即係當我要原諒佢啦，當我咩都覺得應該係個責任喺佢身上嘅時候，我都係寬恕佢嘅時候，佢唔覺得快樂咯。 你宽恕人哋原谅人哋，其实都系睇一个位啦。如果成日要做就难咯。咁都其实所有嘢都系中道嘅，即系唔系话啊下下人哋打到埋你，打到你两锤你就行开啲啦，或者打翻转头啦。咁即系呢啲嘢，所有都系有一个中道嘅取决嘅。咁但系慈悲，其实我觉得系慈悲同埋体谅呢两个 topic 其实系好重要。我哋其实要体谅自己同埋人哋。是一个凡夫，同埋佢有佢自己嘅缺陷，佢有佢自己嘅執着同埋痛苦嘅。体谅人哋，你嘅心先至可以慈悲。咁慈悲系一个健康嘅情绪嚟嘅。忧郁啊、惊恐啊、烦恼啊，呢啲系啲唔健康嘅情绪嚟嘅。如果你身心健康咧，其实你要有啲健康嘅情绪，包括体谅啦、慈悲啦、宽恕啦、包容啦。开心啊！呢啲系对你身心健康啲，咁所以去慈悲一下，有一种希望人哋幸福嘅心啊，希望自己开心啲嘅一种态度啊，咁你个人先至会觉得开心啲。 其实即系头先一路即系听阿法师你咁讲咧，其实开心呢样嘢咧系每一个人都想嘅。所以有時我哋會見到嗰啲好乞人憎、好衰嘅，嗰把口又衰啦，行為又乞人憎啦，或者冇乜人中意佢啦。但佢好似扮到，即係或者佢表現出嚟嘅時候，係一啲都唔覺得唔舒服嘅。咁可能喺我哋就會話啦，咁其實佢係咪根本就覺得冇乜所謂，對呢啲一切佢都唔影響到佢咧？但我都唔相信，冇理由佢會將人哋憎佢啦，係咪？ 係啊，係啊。 佢可能其實佢所做嘅一切就係未必你所睇到嘅，就係佢嗰個表現咯。咁所以你就係頭先你講嘅嗰個慈悲，某程度上你唔使。扮啦，你唔使一定要装腔作势啦，呢个都系对自己慈悲嘅表现，真心啲，坦白啲，睇下自己其实究竟心里边系谂紧啲咩啊？ 不过同埋，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其实你头先话开心唔开心，其实做人唔使一定开心，开心同埋唔开心都得嘅， 系， 其实开心系一日，唔开心系一日，不过你啲唔开心唔好咁多。即系唔开心， 唔使下下都要追求，一定要好开心。 咁点可能啫？ 每一个时刻都要。 咁所以人系可以开心，同埋可以唔开心。不过你唔好俾嗰啲开心唔开心开心操控你嘅生命。还是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我好同意法师讲，你到最后讲嘅就系话，我哋有乜可能能够令到自己24小时里面分分秒秒都 唔正常嘅十足九头。 但系我亦都好赞成就系话。开心可唔可以多啲？ 开心系应该多啲， 同埋唔开心嘅可唔可以记得少啲，或者个时间短啲咯？ 其实我哋就叫一种自在，自在即系你喺嗰个位置你都安乐，自己喺嗰度都安乐，开心你又安乐，唔开心你又安乐，嗰种自在嘅洒脱咧，就冇咁累赘。 真系啊，开心唔开心都可以自在噶。 做乜唔得啫？我咁譬如有个人有啲唔开心嘅嘢，咁唔开心嘅嘢咪唔开心一阵咯，有乜所谓啫？我唔介意嘛，即系你太介意啲唔开心，啲人就话诶，少少都恐啊，鬼晒咁做，少少唔开心好似死人咁，咁冇所谓咁，少少唔开心啊，我今日有啲嘢唔开心啊，咁我就只帽仔跌咗，真唔开心啊，唔系跌咗就冇鬼理佢啦，系咪咁啊？咁过几日佢就会好翻噶啦嘛。咁我而家唔开心，唔开心一阵咯，咁我仲有好多嘢可以开心噶嘛。咁我生命里边有一嚿嘢唔开。开心就帽仔跌咗咁系咪？咁所以，但我仲有好多嘢可以开心嘅，咁所以你唔使因为一 个唔开心就垄断咗你个生命啦。 你都唔好将佢扩得太大。 唔 好。嗯，同埋我好想学到一个境界，或者我好想跟你学一样嘢，就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其实我哋都会成日都会遇到唔开心嘅事。 系啊。 开心唔开心嘅时候，我都能够生活得自在。 系 啊。 有得佢存在喺嗰个唔开心嘅环境。 系 啊。 然后跟住我开心的时候，哦，我都觉得好 OK， 但系唔使要好激烈嘅，所有嘢都好似要变得好似好分化咁样。 系啊。 其实系唔需要。 唔需要，不乐而边啊嘛，我哋叫。 叫咩话？ 不乐而边， 系 唔好落咗去极端嘅两边。 系通常一啲即系法师你讲嘢好文雅噶，不乐。 你未见过我喺市场讲粗口啫。 以前系嘛？系啊，啦咁啊，法师出家几多年啊？ 23年啊。 嗯，23年前你系讲粗口啦，想象。 咁又唔系，即系有时都 忍住。咁样系嘛？好啦，咁啊，时间你哋都差唔多啦。我好中意今日啊，法师你结尾嗰个说话就系、是，其实开心唔开心咧，最紧要就系你喺开心唔开心嗰刻咧，都系维持一个自在嘅心态。 嗯， 嗰个环境，我都咁就好好啦。 系啊， 嗯，好，多谢晒。咁啊，下个星期我哋再倾啦， 好啊， 拜拜。